第27章，药粮。被油货溜着的手动的贼快，五指爬地，上下翻飞。无奈被一根皮绳限制了发挥，于是扭动过程中，他企图抡刀反抗，均惨遭镇压。画面实在很有冲击力，大家都看醉了。他们原本怕得要死，困意上头，还得扒住眼皮以求保命。现在被油货一刺激，瞬间精神抖擞。 哥，你 玩得开心吗？于文想问。不过看他哥一副缺觉的死人脸，他还是把话咽下去了。油货溜到近处，强行让惨白鬼手刹了车。鬼手抡着剁骨刀转了一圈，疯狂挣扎，大家惊得后退半步避开刀刃，又匆忙围过来，七手八脚的把他摁紧。陈斌神情复杂的问油货： 你怎么把他逮住的？ 昨夜还发疯砍人的怪物，今天就成了笑柄，搁谁谁不愣，尤其是他还差点成为被砍的那个。死里逃生的后怕情绪还没散呢，就欣赏到了这么一出。 没装。 油货用下巴指了指秦鸠。 他领给我的。 秦鸠大度地说，不客气。 我谢你了。 秦鸠点头一笑。我勉为其难可以意会一下。大家万万没想到是监考官动的手。当即愣了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， 那帮主牌已经用掉了？ 秦鸠从口袋里摸出牌，语气非常遗憾，目前还没有。大家很惊讶，哎，为什么呀？ 他那儿正当防卫，用什么帮主牌？ 秦鸠盯着他的后脑勺片刻之后，点了点头说，行吧，正当防卫。大家更懵了，这东西还能袭击监考官？这么疯的吗？油货三言两语说了一下事情经过，余文一捶手心， 要这么说，是不是怪物来了，只要不醒就没事了？哎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横竖都是死啊，总要有个逃生点的。 说得轻巧，那你要怎么控制自己不行？又不是不睁眼就可以。 老于没好气地说。 哦，那吃点安眠药呢？ 傻儿子，你找一片安眠药给我看看。 分析到最后，大家还是觉得这场考试有点蛮横。倒不是真的无从下手，反正有油货在，总能下手。而是不论黑婆还是鬼手，他们行为上都有不讲道理的地方。比如除了题面要求，黑婆还额外搞出了抽牌和缝娃娃的障碍。再比如鬼手居然会迷失目标，放过油货这个考生，转而去攻击监考官。 真的挺奇怪的，会不会以前考试题不这样的，为了越考越难，所以加了一些麻烦。 余瑶试探着说，这姑娘进步很大，上一场考了多久就哭了多久，这场好多了。众人一时间都没有头绪，而且主动权在考题手里，他们就算有头绪也无法保证自己能活多久。 晚上林子里有动静吗？ 油货问。 跟昨晚差不太多，好多东西在爬，但太快了，我们就没有贸然去追，嗖嗖就没影了。现在看来应该都是这种东西。 余文瞄了一眼惨白的鬼手。 哦。 油货哦了一声，示意众人把鬼手放开。油货揪了揪皮绳， 来继续跑。 这东西可能被欺负狠了，软在泥土里装死半天没动弹。油货等了片刻就没了耐心，踢了他一脚说， 不走 就耗着吧，耗到天亮拖你去林子外。 这些东西白天不见踪影，只在夜里出来，那必然是有原因的。 尤或猜测，也许他们不能见日光，或者害怕别的什么东西。果不其然，话音刚落，鬼手猛地抬起来，疯狂扭动。 嘿，这是怕了吧？ 一看威胁有用，众人纷纷开始扔狠话。 现在眼看着就要四点了，天亮起来快得很，也可以让村民看看夜里威胁他们的是什么东西，挨家挨户敲门。 余文快扯到山村一日游的时候，鬼手突然静止，他趴在那里，灰白腐朽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抓着地，就像是某种呼吸的频率，又好像在表达不安和恐惧。怕什么呢？村民？幽惑不解地皱起眉，他正想扯动皮绳说点什么，鬼手瞬间有了动作，他五指抓地，飞快地往树林深处钻去。他似乎急切地想要回到窝里，在天亮之前用潮湿的泥土把自己封盖起来。大家拽着皮绳跟着他在林中穿行，很快就没了方向。树林深处有晨雾，阴冷极了，失重的空气把火把的亮光闷得很暗，抖动着仿佛随时有息。 什么味道啊？ 老鱼吸了吸鼻子。越往深处去，树林中弥漫的味道越是清晰浓郁。陈斌当时就变了脸色， 这味道跟咱们屋里的很像，昨晚我跟梁元浩就是闻着这味道睡过去了。 不提还好，一提所有人都回想起了那股熏香味儿，跟黑婆屋内的略有区别，让人昏昏欲睡。麦克身胖体虚，他熬了一宿又跑了这么多路，这么一熏当即踉跄着绊倒在地，其他人也接连有了反应。动静一乱，鬼手趁机绕过树干，皮绳紧绷的瞬间刀刃一割，绳子应声而断，鬼手一猛子扎进湿泥中，眨眼便没了踪影。等大家缓过来再去翻找，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了，就差一点点。众人懊悔不已，但跑了就是跑了，再不爽也只能铩羽而归。很快又到了天亮，余文抱着手机给他哥磕头。 幸好幸好啊，昨天拦住我没让我答完，要不今天就完了。 严格来说，他们这一晚有过收获，但能得分的确实没有。多亏游货长了个心眼儿，把听力第二题的答案留到了今天，否则当场就要凉一个。黑婆的家人在哪里？请找到他们。答案很简单，写树林或者写坟墓都可以，毕竟那些家人都已经入了土，变成了几块墓碑。余文抓着古笔写下一个数字，正要写林，一个嗓音慢腔慢调地响了起来。 我有一个问题。秦鸠抬起两根手指， 快写。 幽惑催促完余文，转头对秦鸠道， 什么问题非要这个时候讲？ 试图憋过，不太憋得住。 说。 秦鸠敲了敲门板，靠吉普赛语答中文，还催他快点写，你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众人接连震惊，心说大意了，题目都是中文，搞得大家鬼迷了心窍，下意识也答了中文。秦鸠刚提醒完，手腕上的红灯就连响三声，负责传声的乌鸦刚张开嘴，秦鸠就堵了回去。 监考规则第七条，考生在答题规则上出现概念模糊，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，监考官有提醒义务。他们现在这种行为不是智障的显而易见？ 他讥笑着说完，又转身对考生道：不好意思啊，人身攻击了。话是很有礼貌，但语气戏谑中透着一股吊儿郎当，就很气人。秦秋气完考生，又不慌不忙地对乌鸦说：我只是履行义务而已，全程监考够闷的，别找茬啊。众人大气不敢喘，总觉得这位监考官下一秒就要凉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乌鸦张着大嘴沉默片刻，居然真的闭上了。秦秋依然倚着门柱，全程连姿势都没有变过。他收回目光，冲众人说：距离收卷时间还有2分钟，我脸上长答案了。余文抓着古笔，慌得一塌糊涂。 哥，树林或者坟墓的吉普赛语怎么写？ 不会。